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靓煲王他们的火锅生料稳手煲底早已经是远近驰名 今晚来靓煲王试一下我们的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咦你们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皖那晚我和妈妈很开心吃了好多东西 哇！即系欢迎大家今日一见到就好多朋友喺度啦。咁我左手边就 Ringo 啦，右手边就山卡拉啦。咁点解要即系揾阿山卡拉上嚟咧？其实就真系现即系好认真嘅。即系既然冇人讲啲闷嘅嘢，我又唔介意贡献我啲 kickway， 或者唔介意贡献我条命出嚟嘅。咁我倒不如真系实实际际呢年龄咧，就讲多啲做区嘅嘢啦。因为好老实讲。即系姚松炎话俾大家听一个事实，你系冇办法用一个所谓叫政治论述，又或者纯粹用一个政治嘅一个概念去 sell 一啲所谓叫做地区票。你冇咗嗰啲地区票咧，第一你系赢唔到区选，第二就算你系立法会，你有几强嘅政治论述都好啦，唔够票赢就唔够票赢。咁所以任何嘢都要由地区工作做起，即系你唔中意一件事，你系可以完全用即系三年前黄毓民嗰套，我完全 sell 政治论述。问题就系话每个地区得6-7% 票，我哋知嘅冚唪唥我哋选过啊嘛。咁你有嗰6-7% 票，系咪等于你会赢到立法会选举呢？如果你净系睇住你自己嗰个政治版图嘅话，咁我祝你好运。咁问题就系话你净系睇住你嗰个政治版图嘅话咧，唔该，你永远就系做最激嘅人。如果你唔系最激嘅人嘅话咧，你系唔该行埋一边。即系你谂住你喺下边 sell 政治论述，你可以赢得热狗 ，sorry 唔会嘅。即系你永远嗰套咧，就只会喺黄毓民之下。假设如果黄杨达会吹鸡出嚟，又或者系陈云会吹鸡出嚟，又或者一啲本土派，又或者系仇思达会吹鸡出嚟，咁我唔知。咁你嘅政治论述永远都唔够佢嗰班本土捻咧，系立非立得紧要嘅。咁所以如果你系真真正正2019年想考虑出选呢个区选，又或者拣一区你啱嘅，除咗我哋上个礼拜同天马先生讲嗰只 app 之外，即系有好多实质嘅嘢咧，系地区上面可以做嘅。咁如果你又想参考一下一啲地区工作者嘅个案嘅话咧， 好多 嘅 啫， 咁所以咧就要俾心机听啦。咁第一样嘢讲咩咧？咁基本上就系讲啲花生先嘅。咁过去嗰个礼拜咧，好似文章讲党庆，关唔关你事咧？ 我嗰日我冇出席啊！ 点解咧？ 我喺条街度贴紧海报，做紧社区工作。我仲好记得嗰日我写咗啲咩咧？我系踢完上下半场加时再射埋电话咯。 我记得个 status。我玩到成点几？我嗰日系我挂埋 banner 啊！系啊， 乜嘢嘅 banner？ 即系关于自己地区工作嘅 banner。 系啊。 咁但系你系知唔知嗰日叫做会有镬气咧？ 我好似冇咗回事，真系唔好意思，我哋系冇咗回事啊 ！Ringo 多唔多上网呢排？ 上网就冇，不过听节目梗系有啦。咁就听到各方面啲啊，啲叫做啊赞赞叹叹，唔系冇乜赞嘅，全部叹嘅啫。 即系话说咧，就嗰晚咧，民主党党庆入边咧，就有好多贵宾。咁其中一个贵宾，即系基本上就好多官嚟啦。另外一个贵宾呢就係众官之首，原来777就去咗嗰个现场。咁林郑月娥去咗个现场呢，唔单止係坐主家席係坐上下啦，仲喺一个筹款环节里面，肥仔明唱嗰首歌，咁就777就大解悭囊，就捐咗三鸡嘢俾民主党。咁我觉得呢样嘢呢就有好多角度去睇嘅。咁当然就係话 一啲進步派支持者就會話：，屌你民主黨，你今日大和解，你咪額頭作住大和解三個字。即係呢樣嘢，當然就係林鄭公關嘅一次伎倆。即係佢覺得呢個操作咧，可以令到人哋啊炒埋大和解呢粒花生。 K.O. 你直情啊， 係真係 K.O. K.O. 你、啊。 咁問題就係話，咁 K.O. 邊個咧？佢係 K.O. 咗林鄭自己啊 ，K.O. 咗民主黨啊 ，K.O. 咗進步派。 據我聽到少少嘅好消息咧，即係正面消息咧，就話有啲即係深藍嘅藍絲就唔 like 啊林鄭啊嘛啊你居然咁有錢，仲要傍埋水，咁我哋啲死忠嗰啲啊死土嗰啲咁樣大客嗰啲咁點搞啊？將來如何自處啊？據講啊葉劉亦都係出埋聲啊嘛，我就冇聽到葉劉嗰個訪問啦，即係話嚇咁我哋點啊？我哋啊你捐誒俾啊白鴿仔啊三萬，你捐俾我三百萬啦係咪咁樣咯？ 唔係30萬咩個數？三百定三十？ 唔知啊，三十。 新民黨窮啊嘛，而家 新民黨點會窮啊？ 咪落埋會嘅咯， 呢個選舉起碼600嘅事啦。 我哋正式呼籲捐俾花生台啊，公開公正。 你真係犀利，你真係識做人啊！咁我而家都要呼籲嚇，又到即係四月月頭啦嚇，想捐獻嘅話，想貨金嘅話咧，無人歡迎。吓，俾小弟节目又得，俾小弟又得，俾阿土又得，俾花生台又得。 系咪记得交电费啊？ 记得咧，我个讲法就系咁嘅，即系既然大家唔即系唔需要付出任何嘅嘢，可以俾我哋呢几条傻佬，个个礼拜啊，即系揸车好搭车好嚟做节目俾大家听咧，你哋只系需要请我哋食一个猪扒饭嘅啫。豬扒飯就只係50蚊嘅啫，咁即係叫做係叫慰勞下我哋，最好就即係寫到明係俾本人嘅，即係證明我做嘅嘢咧有人聽嚇。無論你喺澳洲又好，我澳洲最多朋友嘅，無論你喺加拿大好、美國好、大陸都好，無任歡迎。香港就更好，最緊要話俾肥佬禮嘅嚇，亦都可以去即係靚煲王打下邊爐，搭檔肥佬禮一定切碟靚嘅肥牛俾你。呢、這个我讲嘅啫， 我以为真嘅添。 我谂你要改名啦，自从你减肥成功之后，啊、叫靓佬礼啦。 今日报数啦，153.4。 哇，好嘢！ 我仲即系系啦，即系由我每日 po 相，争三磅啫，仲有两日。咁点解系两日咧？两日之后就小弟嘅生日。咁我就講咗，即係生日咧，最好我目標就150啦。咁而家爭三磅幾，咁即係呢兩日咧就真係唔得啦。 今日你淨係飲酒先得啦，你唔食得。 所以即係 sorry， 呢兩日就真係要食埋先揀噶啦。今個禮拜我都係即係基本上都係 full book 嚇，俾曬啲朋友請我食飯。咁啊真係，唉，多謝曬各位俾面。咁啊，去到28號嗰日咧，就去小弟嗰度留個留言，我真係非常之感激大家，仲繼續聽我呢個滿人講嘢。咁好啦，博翻上去咯。喂，肥仔明唱歌三皮嘢。首先我要讨论一个问题，三皮嘢多少先？你觉得？ 你问我啊？ 吓，多你挤晒妆咁样， 多啩？ 梗系问你啦。 系咪即系点唱咁？即系我唔知个 format 系点啊。即系个 format 如果点唱咧，就梗系少啦，同埋出手都低啦。但系如果系我又收到封好似夹数嘅，即系话应该要。即唔知啦，10萬、20萬就係阿肥佬禮唱歌啦，咁我哋就啲老友夾啦，夾剩一個，咁佢舉手啊嘛，據講係嘛，呢個要揾個 verify 啦。 OK， 我當呢個講法係真，其實呢個講法係真嘅。咁問題就係話喺林鄭眼中呢個乞衣值500蚊，咁民主黨係足足有60個乞衣咁多。 我算唔算系其中一个？而家咁，应该未到我啩，我估计。 咁我会问你，你第一会唔会用民主党嘅资源去做选举？如果用嘅话咧，你都系 系啊 一个黑字。 但系我应该分唔到咯。 系啦，即系分唔到。嗱，即系其实即系即系容许我咁讲，头先我讲嗰啲乞衣咧，其实系一个好粗鄙嘅说法。咁其实我唔系真系想咁讲嘅。问题就系话，即系如果你会觉得收一个所谓叫捐款，嗰、那个钱银嘅来源系来自一个你唔同政见嘅人，咁你首先你自己嘅心目中系点睇呢件事啫？嗱，我俾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大家，即系人民力量都好似收过边个，即系红隧。嗰、那個廣告牌咧，都好似收過乜太嘅捐款嘅，咁嗰個乜太嘅捐款咧就唔少嘅。 OK， 咁嗰筆錢咧，大家都已經講咗，最重要嘅唔係邊個捐錢俾我，而係話佢捐完錢俾我，我有冇同佢有一個大和解嘅姿勢，又或者我講嘢轉咗風，即係大家呢啲睇到噶。咁當然就係我完全冇即係資格同任何政黨、任何人講任何嘢。不過如果你覺得民主黨係收咗呢三雞嘢，跟住轉態。 有啲嘢喺即係個政治立場上面，又或者啲議題上面同政府讓步嘅話，呢三雞就真係值啦，多定少就咁睇嘅。你如果我收完呢啲三皮，繼續鬧得你大力啲嘅，交叉得你大力啲嘅，咁呢三皮就 sorry， 你當俾乞衣，我幫你食咗佢。我照样交叉你 ，OK 冇问题。但系问题就话，如果你三鸡嘢买到我个人专香，呢三鸡真系抵啦。咁但系老实讲，你打我一句问我一句，系咪三鸡嘢即系买到民主党立场咧？系买唔到嘅，即系好坦白讲，呢个公道咧要俾咗民主党。不过在于一个2018年嘅反对党，即系有人话 so call 系啦。咁问题系，你覺得一個反對黨係咪可以同政府人，即政府入面嘅人打交道啊？政府入面嘅人來往，甚至乎接收佢捐款呢？咁我又想問喎，民主黨咁，唔好講民主黨，公民黨咁大嘅黨啊，如果佢喺選舉上面收過一張支票，係來自一個政府嘅公務員，或者即深敲個官，咁佢可唔可以？咁佢可唔可以收呢？好啦，假設嗰筆錢係999蚊，唔使申報嘅。咁我捐十次999蚊，咁等唔等于捐咗10,000蚊呢？又好似一样㗎喎。 你要搵阿波叔请教下佢嗰啲複雜數學點樣再複雜化囉。 要呢個人先要鬧，即係呢個人真係真係要鬧，真係鬧唔得。 分享下，我諗阿白鴿仔應該又有嘅，因為你個會裏頭有冇呢啲收即係收捐款嗰個嘅叫做嘅指引。嗱，我好多嗰啲慈善組織咧，或者係嗰啲社會創新嘅組織咧，有幾個大嘅 principle 嘅，有講出嚟你有時都唔信，馬會唔接受，因為賭錢。好啦，四姨太嗰啲即係坐船過嚟嗰啲啦嚇，賭業嗰啲唔收，煙草業唔收，呢三個咧我就接觸最多。即係有啲馬會都收㗎啦，因為馬會而家個公關形象做得好啊嘛。咁但係賭業會唔收？煙草業會唔收？咁我哋350香港啦，即係我哋叫做氣候變化關注組織嚟講咧，我哋係連任何有關石油化工嗰啲，我哋都唔收。 政府收唔收？ 政府收。 最緊要呢一樣嘢。 政府收。 最緊要呢一樣嘢。 咁我哋定咗咪好清晰咯。 係啊。咁民主黨你知唔知咧？ 我係唔知嘅，其實依樣嘢。 咁你問翻啊咩胡志偉係嘛？ 要問翻啲高層先知，我係唔知嘅依一 part。 我唔知聽過邊個講，千祈嗱，千祈唔好將我說話套入任何一個我認識嘅民主黨黨員啦，千祈唔好咁諗。 隔離嗰個， 但係套入你度冇所謂，你人微言輕，唔使俾人鬧。 好啦好啦， 據我所知，好似係冇完全冇 regulation， 冇性。最重要嘅淨係睇一樣嘢啫，即係大家都係即係光天化日。如果收咗個捐款，會令到民主黨裏面改變說法嘅話咧，你即管鬧民主黨嚇，你鬧佢因為收咗30,000蚊而改變說法，呢个系抵闹，你大家睇到做乜嘢？不过如果系佢冇改变说法，又或者冇任何嘅迹象显示到民主党系摆出个大和解姿态嘅话咧，你基本上呢30,000蚊咬佢唔入嘅，即系纯粹就系为闹而闹嘅啫。点解呢？因为其实一间会讲嘅就系嗰个财政预算案，民主党系其中一个政党当初唔支持派钱噶嘛，大家要一个理，即系大家要一个触发点，等我闹啲民主党闹得安乐啲。咁你咪即管入呢啲位囉，即冇所谓，即我得花生呢啲嘢咪大家对佢入座好点都好。但係我觉得个人嚟讲呢30,000蚊呢收唔收呢，其实我真係觉得冇乜大不了。不过一样嘢，林郑同民主党嘅渊源呢就唔係止于呢届政府嘅。即大家明啦，即林郑做官係做咗好耐。咁佢做官即係由即係卫福局嗰陣时开始到依家呢一刻呢，其实係识好多潮民主党入面嘅人嘅。咁喺呢个为官嘅生涯当中，佢確实係同好多民主党呢有一个 mutual trust 喺度。你话俾我听今日冇，又或者今日嘅 mutual trust 已经损害咗啦，我接受。不过係咪从来呢个 mutual trust 係冇出现过呢？咁我真係铁一般打死我问我一句我都唔信，係曾几何时有好多人都係有信任过嘅。即包括大家听节目，你其实知道何俊仁又好，李永达好，其实同佢林郑呢係不嬲都有个 mutual trust 喺度嘅。当然今时係唔同往日嘅，但係你唔可以抹杀佢以前曾几何时 friend 过。咁如果一个以前 friend 过嘅人捐钱俾你，咁有冇问题呢？我觉得唔大问题㗎喎。即係你巴闭嘅，你咪叫佢捐多少少囉。咁唔见如果喂老老实实啊，刘梦红都捐钱好多保钓㗎喎。咁保钓收唔收先？ 好似都系收嘅，我印象中 唔系好似系直头 收， 系年年筹款都好似十鸡。 佢好似凡系唔够数，佢都肯 包底， 包底噶系。佢讲系， 即系总之好似一筹亲钱食饭就买台，兼且系十鸡。亦我可能呢个数目嘅钱可能唔准确吓。因为我又系道听途说听佢有噏翻嚟嘅啫，唔咁错闹我 ，OK？ 咁但系捐款系从来收嘅，咁但系每一个组织收捐款个 principle 一样，即系如果我系进行呢个所谓反政府嘅工作，而阿林郑月娥又俾钱我进行反政府嘅工作咧，我系无任欢迎嘅，即系大家点解唔可以用我咁嘅态度去睇呢件事呢？系咪？你一定要闹就系话啊，你收得30,000蚊，你个党就冇党格噶啦，条乜都讲得啦咁样。即係有邊個政治嘅組織冇收嗰啲大額嘅捐款？即係所謂叫大額捐款嗰個人，可唔可以喺大陸做生意呢？每一個黨都有啲咁嘅支持者。咁因為嗰個人喺大陸做生意，嗰啲錢就不明來歷啊，所以嗰啲黑錢啦。喂，即係而家2018年唔興呢個講法㗎啦，係嘛？即係大家要繼續去做呢啲咁嘅無知嘅人，咁冇計㗎喎。OK？ 其實咧，我聽到依件事嘅時候，我諗起一句説話啫。就是食穷民建联啊嘛，票投社民联啊嘛， 系 其实系咪 边个讲嘅咧？吓边个讲嘅咧？呢句说话 我已经唔记得咗边个，好耐啦， 系好耐啦，真系 系啊，可唔可以套用翻落去咧？其实 梗系教主讲噶啦，梗系得啦。喂，钱啊，梗系照收，闹继续闹，点唔得啊？咁你咪监察我咯，系嘛？我公然收狗三皮嘢，点啊？咁如果我讲错嘢，你咪继续闹 Q 我咯。又或者，喂，我系唔支持派钱，咁继续闹 Q 我啦。即系当然，我其实梗唔知佢点解唔支持派钱咧，发神经。 而家改咗啦，系嘛？而家净系公民党唔支持啫。 系，即系讲呢样嘢太好啦。嗱，即系第一节咧，有一半咧，其实我都系要讲呢件事嘅。大哥，即系你而家明啦？你知唔知嗰日新闻出咗之后，阿波叔话即系有个叫保留方案系嘛？ 保留十围 系啦， 唉，好问下嘅。 咁就基本上向嗰啲冇納税嘅人呢就派發4,000蚊，大前提呢就第一你要香港人啦，大前提就你要冇樓啦，第三樣嘢呢就係你冇其他政府嘅即係補助啦，分享現金嗰啲咁嘅嘢啦。咁於是一出呢，估唔到第一個問我嘅人係我媽。喂，咁喂，嗱，層樓呢就好似有埋你老豆名嘅，咁呢呢個環境之下呢，到底我有冇得退呢？嗱，我税又冇立㗎啦，因為我退休啦嘛，咁但係如果差餉呢，喂，咁又退唔足喎，咁我係咪有一分錢先？即係呢一樣嘢我話俾你聽，我都唔識，我好肯定話俾你聽，你今時今日問波叔，波叔都唔敢答實你。於是呢件事出咗之後，其實有兩，即係其實係轉有轉折嘅。佢講嗰陣時，梗係就係話，我係鬱鬱而談，我而家呢個方案就作實㗎啦。問題就係一問你細節上點執行啊？原來我哋交俾一個政府嘅獨立嘅部門去做呢件事，咁即係話每一個人要睇 application 啊，即係成件事落咗個政府部門度，咁啊出現一樣叫行政費咯。原來今次俾人一講咧，個行政費咧超貴嘅。最貴嗰個講法咧，講到就係話我派4,000蚊咧，我有翻4,000蚊嘅行政。咁当然你係咪信晒呢个4,000蚊嘅讲法呢？我唔知。问题就係话，即係我想问一样嘢，即係其实琴日就支持派展嘅鼻祖刘家雄就喺城市论坛就发表咗佢伟论啦。即係佢个招呢，其实我係大家识嘅，冇错到完全啱，绝对举脚赞成，係咪？咁但係我想问一样嘢，到底呢个现金分红点嚟嘅呢？点解你个即系点？哦，我唔知你喎。你支持派钱又唔支持派钱咧？ 我支持派钱。 点解咧？个论述系咩咧？ 嗱，你问我就系派钱同埋改善社会福利系可以同步而行。 点解要派钱咧？唔系问你其他嘢。点解要派钱？ 点解要派钱啊？ 嗱，帮你补紧习啊，建秋。即系而家俾紧子弹，你点样 sell 啲唔支持派钱嘅人？ 我就系知道派钱咧可以帮到即系最基层嗰啲人啦。你理得佢攞咗笔钱嚟做啲乜啫？咁佢系有需要噶嘛？ 唔系，我再 refine 问你，点解政府有钱要派咗佢咧？ 我就系谂到一样啫，佢都做唔到啲乜咯，咁不如派钱啦。 明晒 ，Ringo 完全明噶啦。即系最简单一样嘢，第一派钱嘅第一大原则，因为政府今年好多钱，多咗几多少？有1,500亿。 嗯， 呢个系根本嘅原因嚟嘅。如果个政府今年盈余只系得100亿，冇人叫你派钱。 系啊 ，OK。当你个钱多到咁嘅时候，你就要四周围搵啲袋塞埋佢咯。因为你个笔账咧咁样入落去嘅话咧，政府好快会水浸，而家都已经系水浸。咁佢就要考虑明目，作好多基金出嚟。哦，原来搵500亿嘅发展边度，跟住咧又搵几十亿又摆到咩基金度？你系要杜绝呢啲情况啊！即系话嗰笔钱摆喺度，你要系 有一个大目的、大原因。咁我问你啦，点解会多千亿出嚟？哦，呢个系盈余，盈余点样嚟啊？系咪特别今年系多收咗好多税，多咗好多利得税，定还是咩咧？原嚟今年系卖地同印花税好好，呢个系个主因。好啦，咁卖地同印花税点样嚟？嗰笔钱原来是香港卖地嚟嘅，咁即系话一条新界嘅村庄，一条围村卖咗地，系个个都有钱分嘅，因为点解？笪地系香港人噶嘛，土地系公共资源。当你卖咗笪地俾啲私人发展商嘅时候，即系话原本拥有呢笪地嘅普遍香港人系 suffer 嘅，我哋系冇咗啲公共资源。个补助系咩嘢啊？钱翻咗库房咯。咁我问你，呢笔钱系我嚟做乜？咁而家系香港人冇咗笪地啊嘛，咁你系咪应该将卖地得嚟嗰笔钱俾翻香港人啊 ？In form of 乜嘢都好，最简单嘅嘢就系话。如果我医疗可唔可以多返啲补助啊，又或者我教育可唔可以使多啲钱落去啊，个盈余系要你发展嗰啲嘢㗎嘛。首先好啦，但係问题就係话过往咁多份财政预算案，水浸嘅财政预算案系咪得一份呢？唔系。因为其实份财政预算案呢，政府点样保守法系大家有眼睇㗎啦。个政府而家系将啲有即系喺有钱嘅时候将啲钱系乱 Q 咁使。大家使咗唔觉嘅。好啦，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即系譬如你份工咁，你份工唔得。如果大家喺私人机构嗰度做，哇，一年真系到晚，哇，为公司扑心扑命，死悭死抵。好啦，间公司赚到钱，有样嘢叫 bonus 噶嘛，有样嘢叫花红噶嘛，有样嘢叫双劳。喂，嗰啲嘢真系一样嘢，嗰啲系 benefit 定系 welfare 先？冇人问过呢个问题，你系猪兜定系乜嘢咧？喂，公司赚咗钱，我员工系应份有嗰个 bonus 嘅，唔好意思，即系你唔好以为就系话，喂，我而家同你黑，唔系噶，即系你唔好有个咁嘅错觉啊！因为点解你会有个咁嘅 benefit 咧？因为间公司系唔想你走嘅，喺一个政府嚟讲，系想香港人体验到个经济发展嘅成果啊嘛。唔系政府有千五亿我开心，政府有千五亿我唔开心噶，啲钱都唔喺我袋，咁我点知冇开心啊？笔钱喺我袋，我开心少少咯。假设笔钱唔喺我袋都好，我点先会开心呢？哦，我税纳少咗，我都会开心啦。咁我差饷纳少咗，我都叫开心啦。又或者哦，今年譬如住公屋嘅人，我又交少咗租，咁我都叫开心啦。呢、这个叫体现香港发展嘅经济成果，呢、这个系派钱嘅本意。好啦，点解即系一开始嘅时候，陈茂波嘅说法，又或者佢份财政预算案做唔到呢一点呢？因为你不患寡而患不均啊！而家就系讲紧一样嘢，点解有钱嘅人嘅 benefit 会多过冇钱嘅人？你系咪活生生讲紧一样嘢，就系话，喂，纳税嘅人系真系叫做对呢个社会贡献少啊 ？OK， 如果你认同呢一点嘅话。香港喺卖地同埋印花税嘅收入，大部分应该全部唱晒人民币，摆翻上大陆。 佢因为招你嚟做局长噶啦， 咁我笔人工就捐晒俾花生台，呢个 job 我一定剔硬嘅。 招你做局长， 咁好正喎！你捐晒成个局长嘅钱， 系啊，口讲口赔啊嘛。 唔系嗱，即系 argument 式啫，即系头先阿 Raymond 讲个 point 好啱嘅。但系如果以一个私人机构嚟讲咧，其实有两个角度睇嘅。左交角度，就系话我系 incentive， 系 啊 incentive。啊，唔系，对唔住，左交角度咧就系话好，我回报翻啊，大家咁辛苦为公司做咁多嘢。 我而家左交啦，系啊，左交啦，系啦。 但系如果右交嗰啲咩狮子山学会嗰啲咧， 系啦， 就唔系啊。我就 incentive 啦，哇，你今年做得 数啊嘛， 唔系做到啦， 系啦， 我俾你就等你出年再做好啲啊嘛。咁所以有呢兩個角度嘅， 係啦，係啊，兩樣嘢都 係。但政府啊，政府咧就係佢做得渣，個個人唔信佢，咁唔該你派咗落我袋，好過你自己亂使。咁如果證明咗出嚟啦，嚇啲過去嗰幾個禮拜就證明咗出嚟，垃圾咁樣嚟亂使、亂度， 呢一點都唔係最抵鬧啊！最抵鬧嗰點係乜咧？我哋第二節翻嚟講。係啊，我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